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一场剧烈的大战其实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这一战极其惨烈，普通的士兵更多的充当了炮灰的角色，就连武魂帝国一方的魂师也是死伤惨重。双方很有默契的几乎同时打扫战场，护城河附近以及嘉陵关内的尸体武魂帝国自行打扫，而外面的战场上几乎没有太多的残余。天斗帝国打扫战场容易很多，更多的是需要救死扶伤。回到营地，唐三没有第一时间休息，父亲与大伯的到来他必须要安排一下，毕竟唐门中的丹属四宗族对昊天宗的芥蒂实在太深，除了荔枝一族还好些之外，其他三宗族必须要安抚，同时也要将昊天宗安排在大军之中。雪崩大帝那边倒是好说，唐昊在嘉陵关城头上的表现足以折服这位求才若渴的帝王。大军休整，雪崩第一时间召开军事会议，总结这一战的得失。唐三、大师等一众高层都来到中军大帐之中。唐三的身体确实强悍，先前虽然受创不轻，消耗更是极大，但经过回营这并不算太长的时间，他已经恢复了几分，表面看上去就像是没什么消耗，这才是唐三真正的优势。大帐之内至少都是军团级以上的将领，与唐三第一次参加军事会议不同，当唐三与大师、父亲、大伯一同进入大帐时，几乎所有将领都恭敬地向他躬身行礼，甚至也包括那位歌龙元帅在内。 老师，您的身体还好吧？ 没什么大碍。陛下，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父亲，昊天斗罗唐昊，这位是我大伯，昊天宗宗主唐啸。 见过师祖。师祖，请上座。 啊，不可，陛下请，我们只是来支持陛下的。 先不说唐昊、唐啸二人与唐三的关系，单是他们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以及他们力挽狂澜的强大，就足以令雪崩全心争取了。雪崩也没有坚持，示意士兵为三人搬来座椅，大师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军事会议这才开始。对于这四个人能够坐在大帐之中，没有任何一名将军产生异议，战场上展现出的实力比任何言语都要有效果。可以说没有这四个人的存在，那么天斗帝国与武魂帝国这一战的情况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尤其是唐三，不是他自己先后战胜对方顶级强者，唐门暗器诸葛神弩更是在战场上屡立奇功。对于天斗帝国大军来说，他这个蓝昊王的作用实在是太巨大了。 元帅，伤亡统计数字出来了没有？ 具体数字还没出来，但伤亡总数超过10万，尤其是冲入嘉陵关内的战士，能够撤出来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这一战错在老臣，是老臣贪功冒进，没有听从蓝点王撤退的命令，请陛下军法处置。 不，错不在元帅，当时的命令是我下达的，要说贪功冒进的也是我才对。朕会自发罪己诏，朕对不起死去的帝国勇士们。 虽然半真半假，但他身为帝王能够如此勇于认错已经相当不易了。 虽然这次总攻因为朕的错误而损失过多，但武魂帝国的损失仍在我们之上，这都是蓝电王、蓝昊王以及众位魂师强者的功劳，是他们冲破了对方的封锁，拖住了武魂帝国最强大的魂师团队。对于帝国魂师军团和唐家军，稍后朕会论功行赏。国师，目前武魂帝国援军已到，您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才是？ 战略上的安排还是由陛下和歌龙元帅议定为好。从今日一战的情况来看，武魂帝国这次的增援应该是他们最强大的力量，那5000名魂师 应该是从武魂帝国的武魂城调集而来的。最重要的是那六名封号斗罗的加入。如果不是昊天、啸天二位斗罗及时赶到，恐怕今日一战，我们的情况会很不乐观。武魂帝国那六位增援的封号斗罗，应该就是他们武魂帝国中长老殿的供奉，也就是长老殿内最强大的封号斗罗，每一个魂力都超过95级。在魂师的整体实力上，我们本就逊色，这一下就差得更远了。不过如果蓝浩王能够恢复过来，我们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但要想像今日一战开始时那样轻松地攻入嘉陵关，恐怕是很难了。而且今日一战我军损伤惨重，从我个人的角度建议，还是应该暂时休养。武魂帝国的顶级魂师力量虽然大增，但先后几场大战对于他们整体的消耗是极为严重的，尤其是嘉陵关城墙的破坏以及他们士兵阵亡的数量，他们必定不敢轻易出关与我们决战，更多的可能是选择防御为主，拖住我们。而唐家军今日飞行攻击的方式，在对方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就很难再复制。 格隆元帅，您的意见呢？ 我觉得国师说得很对，目前我们想要攻嘉陵关暂时是不可能的，军队需要休整，而且我军与敌军的魂师数量相差太多了，攻城实在是太不利了，除非能诱使对方出关正面交战，我们才有机会。我的建议是巩固防御工事，休养生息，提防嘉陵关守军夜里袭营，一切从长计议。同时派遣信使到星罗帝国那边，让他们尽快与武魂帝国交战。目前武魂帝国魂师的绝对主力都被我们吸引在嘉陵关，如果他们那边能够给予武魂帝国一定的压力的话，我们才能有机会。 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歌龙元帅和老师说得很对，目前我们绝不能再操之过急，想要攻破嘉陵关就先要解决武魂帝国的六个供奉，而且目前为止他们最强的大供奉千道流还没有出现，按照我们已知的情况来看，千道流的实力应该还在比比东之上，如果他也到了的话，我们的情况很不乐观，到了封号斗罗这个级别已经不是凭借数量能够对付的了。 哈哈，千道流要是真的来了，那他就交给你了，其他那六个供奉我和浩帝联手，至少不会让他们威胁到大军，但如果攻城的话就很难了，毕竟我们的魂师数量太少。 如果能有多一点师母今天抛出的那种红光就好了。 不瞒陛下，今日小五在战场上所用的乃是我唐门最顶级的暗器佛怒唐莲，是由我画图纸请神将楼高前辈制作而成的。楼高前辈穷5年之力，最后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其开光，一共才得佛怒唐莲3枚。在小范围的战斗内，我甚至有把握用它威胁到封号斗罗的性命，但一共就只剩2朵，不足以改变战场上的形势啊。佛怒唐莲再强，杀伤范围也是有限的，想要攻破嘉陵关目前来看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这最后一句话将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吸引到了他身上，顿时雪崩眼中光芒大亮，迫不及待地向他发出了询问。对于雪崩来说，这次天斗帝国倾全国之力来攻，还有星罗帝国大军的配合，为的就是要趁武魂帝国立足未稳将其一举击溃，否则一旦让他真正发展起来，凭借着他拥有的大量魂师，那就是两大帝国的灾难。眼看大军被嘉陵关阻挡，他又怎能不急呢？只要攻破嘉陵关，武魂帝国就无险可守，在整体实力上根本不可能与两大帝国相抗衡。 唐三看了看自己手中黝黑的海神三叉戟，然后才看向雪崩。 陛下，这个方法必须保密，我只能告诉您一个人。 众爱卿都下去休息吧。 众将虽然心中同样疑惑，更好奇唐三有什么好办法，但唐三的实力已经令他们有些盲目的信任，听了他的话已是信心大增，一个个没有多说什么，立刻退了出去。歌龙元帅也在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之后离开了大帐。唐昊正要和唐啸一起出去时，却被唐三拦住了。 大伯、父亲、老师，我的这个方法还需要你们配合，所以你们也要知道。 小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说的应该是百级成神吧？ 对于大师，唐三从来不需要隐瞒什么，他早已将自己在海神岛上的全部遭遇告诉了这位待自己如父亲一般的老师。听了大师的话，唐昊和唐啸眼中也流露出了恍然之色，只有雪崩一脸的茫然。 陛下，您自己也是魂师，自然知道我们魂师每过十级，自身实力就会通过得到魂环而有所提升。 没错。啊，老师，您的意思是百级？ 对于魂师来说，突破90级就已经是一生的梦想了。所有人都渴望成就封号斗罗，在武魂帝国还是武魂殿的时候，所有封号斗罗都可以在斗罗殿留名。但是封号斗罗并非是魂师修炼的极限，真正的极限是神，也就是魂力突破百级。百级是一个最大的关口，如果能够完成突破，那么就算是同时面对几十名封号斗罗也不在话下。您应该也知道，在几年前我离开的时候，实力远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其实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位曾经的神奇留下的传承之力，接受了他的传承，也有了冲击百级的机会。他是海神，这柄三叉戟就是他赐予我的武器。今日我正是凭借海神之力，令那护城河水化为我的攻击之力。但是我距离成就海神还有最后的两关要过，我说的方法就是要去完成这最后的两关。一旦我真的成就了海神，那么攻破嘉陵关就不再是问题，武魂帝国恐怕也不会再有能阻挡我的力量。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